强调某件事情应该定期完成，其实暗示对方的是在这一点之前一定要完成，有一定的强迫含义在里面。所以对于很多希望别人做某事但又不希望语气特重的朋友来讲，使用这样的语法现象可以说是上选。那么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家里的保姆桌子没有铺好，你回来以后发现桌子还是那个样子啊。比如说饭前摆桌子，饭后收拾桌子，我们就以饭前摆桌子为例。那这时候呢，如果你说 Wow, you haven't finished laying the table. What are you doing?在这个过程中你在干什么呢？你这时候发火真没有意义啊！没准稍后呢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更糟糕的事情会发生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最好用 I think you will have finished laying the table soon, right? 再说一遍 I think you will have finished laying the table soon, right? 它的句式结构是 You will have finished laying the table soon. 所以在这里面呢 have finished, 所以完整的一个这个句架结构大家能看得出来，就是 will 加上 have 加上 done 将来完成时，暗示保姆抓紧时间把桌子摆好啊，而且是怎么样给你限定一个你认为你自己看着办觉得合适的时间点，肯定有一定的强迫含义在里面。如果对方能理解的话呢，就赶紧做事情啊，不会耽搁。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完成时有未来设定时间点的含义在里面，但就这一点而言，很多同学是不太善于使用的。比如说如果在奥运，很多朋友希望能看到这个奥运成功举行，但是需要很多基础设施的准备，对吧？比如说 We will have finished the new roads and new stadiums by the end of next year, 到明年年底前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强调了一个未来时间点，设定一个点。若因此呢，我们用 by 加上一个时间点 by the end of next year, 这时候呢会对这个时态会有更好的一个解释。所以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个将来进行时、将来完成时以及我刚才对比的一般将来时三个时态的使用。当然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复习一下以前的一般将来时。这一般将来时呢，强调指观意愿性的时候用 will 这个词来代表呢是很恰当的，但是其实能找到一个比它更有代表性的词，就是 shall。 shall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一般将来时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意思，就是好吧。那么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， shall 这个词啊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就像是两个人并肩一样，而不是坐在对面，它强调了一种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，一种非常有亲和力的一种表达法啊，咱们一起好吧。好，现在我就拿三句话来给大家解释这一个一般将来时通过 shall 是如何把它表现得淋漓尽致的。比如说你和一个朋友一起出去，那么他拎的包特别的重，那这时候你会讲来我帮你拎吧，这时候表示主观意愿性的一般将来时开始发挥作用，你可以说 shall I carry that。 那么两个人走到了电影院门口的时候呢，我们说咱们进去吧，怎么样才能体现出一种亲切呢？ Shall we go in? 好，看完电影两个人呢开始进入到这个舞厅啊。男生一般的话咱们跳支舞吧，而这时候邀请对方跳舞的非常的有讲究，这话应该怎么讲？一般将来时的意愿性在这里又充分的体现出来，我们可以说特简单两个字 Shall we? 再强调一下，一般将来时强调的是主观意愿性，表示计划打算，那么将来进行时则强调的是不含主观意愿性，表示已事先安排好以及对未来的一种期望，但是有可能实现不了。将来完成时则强调的是在未来某一时间点之前某事必须完成。 OK, 好，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，也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。 Thank you very much. You're welcome. Thank you, Jomi. Thank you.